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。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1931年9月18日，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江南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，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， 中央统筹。 1949年4月底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。 大千世界，人生百态，拨开历史的迷雾，走进尘封的往事。欢迎收听《档案》。 元大钞擦屁股，百万黄金无踪影，是谁造成国统区这一团金融乱象？ 整个官僚系统已经完全腐烂，总不能都杀了。 逆势而行，磨刀霍霍，蒋介石疯狂策动内战，但是钱从哪儿来？ 法币已经彻底崩溃，那怎么办？ 蒋介石想出了狠招，发新钱。 金光闪耀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血色杀机？档案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之都是钱多惹的祸。 踏进茅房去拉屎，发现忘了带手纸，兜里掏出100元钞，擦擦屁股蛮好使。 钱，好多钱，好多好多的钱。1948年，国民党统治区的老百姓可以说人人都是百万富翁，但就像我们在童谣中所听到的那样，钱如同手指。 而跟这种只能擦屁股的钞票关联在一起的政权，此时那也是风雨飘摇。钱多是好事，太多就是灾难，它到底会给人民带来多少痛苦？它所引出来的又是怎样一个闪耀着金光，与此同时又被血腥、贪婪和阴谋淹没的故事？今天就让我们为您一一道来。历经14年雨雪，1945年。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，而随着国家作为四大战胜国，蒋介石也站上了权力的巅峰，一时声威无两。但是欢庆的锣鼓刚刚敲过，他就已经磨刀霍霍，执意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，重新恢复独裁统治。1946年6月26日，蒋介石不顾来自各方的和平呼声，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，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，挑起了全面内战。 内战打响，国民党军队来势汹汹，蒋介石亲口说过最多一年，没准半年，也有可能只用3个月就要把共产党武装消灭干净。这话在当时有很多人，甚至连苏联方面都信了，但事实证明他们全都错了。1946年8月6日，延安杨家岭的窑洞外，美国记者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拜会了毛泽东。正是在这次会谈中，斯特朗听到了一个令他折服不已的论断：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。果不其然，仗打了一年，1947年6月，人民解放军就已经从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，局势开始越发混乱。打仗要钱，要大量的钱，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。在抗战最艰难的1942年，重庆中央银行的库存只剩下不到3万两黄金。抗战胜利，面对千疮百孔的经济状况，国民政府在迁回南京之后就开始大规模的接收敌伪资产，但接收来接收去，接收回来的是民间的一句顺口溜：等中央盼中央，中央来了更难。 这是著名漫画家丁聪先生绘于1945年的名作《五子登科》，表现的主角是谁呢？正是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。所谓的五子都是什么呢？让我们好好的看看这幅漫画。金子、房子、女子、车子、面子、全捞，这就是接收大员们的真实写照。当然在我个人看来，还可以加上一子，就是这帮跪在地上贿赂官员以求活命的孙子，日伪汉奸。就这样，接收大员们白天抢占汽车、洋房、宅邸、商店，化公为私，晚上则是灯红酒绿，夜夜笙歌，一顿饭吃掉农民一年的收入，还大呼值得值得，便宜便宜。不怪老百姓痛骂，这哪是接收大员，分明就是接收大员。 接收大员们的恶行引发了全民公愤，揭批的报道铺天盖地。根据统计，抗战胜利后明确记录在案的接收敌伪资产是来自于汪伪政权的黄金49.5万两，而至于全国接收多少又被接收了多少，无可计数。 官僚系统贪腐至此，国民政府却还在一意孤行地打内战，老百姓 可怎么活呀？ 这是在民国33年，也就是1944年，由民国中央银行发行的100元法币。这个金额放在1937年，那可值老鼻的钱了，能买下两头牛。而等到抗战胜利的时候，这么一张法币能买什么呢？ 俩鸡蛋。 物资严重匮乏，财政大幅缩水，钱是越花越忙。从1937年到1945年，国统区的法币发行量增加了180倍，物价上涨了2100倍。但为了抗战嘛，这样的通货膨胀大家也都能理解。可如今日本鬼子已经打跑了，那接下来的经济恶果难道说还要让老百姓来买单吗？曾经有一个拯救货币的机会摆在眼前，但国民政府没有珍惜，确切地说是彻底被自己搞砸了。这个机会是什么呢？黄金，黄澄澄硬邦邦的570多万两万足金，一部分来自美国对华援助贷款，一部分是美国偿还的抗战期间在中国的驻军费用和垫款。美国的黄金到了，眼看着法币无可救药，这时候有一个人打起了这笔款项的主意，这个人就是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。宋子文的计划是这样的，抛售部分国库黄金回笼货币，抑制通货膨胀。客观来说，这个计划没什么错，他找来的人也没什么错。1946年3月，在宋子文的大力推荐下，国民政府调派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贝祖仪担任中央银行总裁。贝祖仪，民国金融巨子，著名的银行家，也是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的父亲。上任中央银行总裁之后，贝祖仪迅速开放外汇，实施黄金买卖，力图挽救官方货币于岌岌可危之中。只不过有些东西早已是病入膏肓，区区几百万两黄金救不了。他贝祖仪一个经济学人更救不了。 国民党大举发行金圆券，隐秘的目的到底为何？蒋经国上海高调打虎，到底掀翻了谁？各路官僚黑帮势力在上海支出了怎样的利益吧？答案继续为您揭秘。 眼看着国库就要被倒腾干净，通货膨胀不仅抑制不住，反而愈演愈烈。蒋介石大为恼火，拍了桌子颁发政令，立即停止黄金。1947年3月1日，宋子文辞去了行政院长一职，黯然南下，去当广东省政府主席。同一时间，中央银行进行改组， 贝祖仪被免去总裁职务，由张家敖接任。不得不感叹，国民政府历任央行行长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。张家敖享有中国现代银行之父的美，此时却只能硬着头皮兢兢业业地收拾烂摊。一年，同样是一年，张家敖愣是顶着各方压力，虎口夺食一般抠回了黄金94万两。只不过面对这个捆绑在内战车轮上贪腐成风的国民政府，任你是神仙出手，也无力回天了。打内战没钱怎么办？好办，印呗。1948年4月，当蒋介石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的时候，法币发行量竟然已经达到了660万亿元。而与此同时，物价却像是坐上了火箭，嗖嗖地往上窜。咱们还是拿100元法币为例，1947年的时候这张钱还能买一颗煤球，等到了1948年就只能买1/500两大米了。这么描述呢可能不够直观，具体一点说吧，您要是想买一斤玉米面，您就得扛上100斤的法币来。拿百元大钞擦屁股的民谣就是在这个时候火遍了街头巷尾。到了这步田地，再谈论100块钱其实已经没什么，完完全全成了废纸了。货币发行量增加了47万倍，物价暴涨3492万倍，法币已经彻底崩溃，那怎么办？蒋介石想出了狠招，发新钱。1948年8月19日，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，通过货币改革方案。当天晚上，蒋介石就以总统名义发布了一道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。紧急处分些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看台湾地区出版的《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》当中的一页。中华民国37年8月19日，其要旨如下：自即日起，以金元为本位币，十足准备发行金元券，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。这道紧急处分令说白了就是旧钱废了，换新钱。怎么个换法呢？金元券1块钱兑法币300万。这是1948年8月23日出现的金元券，一夜之间换发货币，这些新钱都是哪儿来的呢？其实在1945年就已经印好了。六种面额的钞票，压根儿就是因为贬值太快，根本就用不上了的法币，学名叫做库存废券。所以说打一开始，冥冥中就已经注定这金元券不是个好东西。学经济的朋友可能都知道，一个国家发行货币，那是要有中央储备做准备金的。国民政府计划发行20亿金元券，字面上写的是十足准备，也就是说国库里要有等值的金银外汇做基础。这个数呢，国民政府有倒是有，但蒋介石从来就没打算用过半毛钱。国库所有的储备那都是留着打内战，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，经济紧急处分令的第一条是发行金元券，第二条就有这样的规定了：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、白银、银币及外国币券，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。对于这首，史学家普遍的评价是掠夺民间财富，可不是吗？老百姓手里辛辛苦苦攒下那点真金白银，你国民政府拿几张纸说换就换，不换还算违法，这不就是把人民当傻子吗？这不就是明抢吗？而到了工商界，反应就更强烈。金元券发行办法规定，所有商品的价格必须稳定在8月19日，也就是经济处分令颁布当天的水平，不得再涨。 谁愿意干啊？商人们宁可囤货不卖，也不愿意吃这种哑巴亏。此情此景之下，为了证明自己真的不是掠夺，蒋介石终于向上海派出了大公子，闹闹腾腾的大老虎。 蒋经国的头衔是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处副督导员，虽然挂的是副职，但是都明白这位蒋家王朝的太子爷才是真正做主的人物。那么所谓督导都要管点什么呢？一管黄金外汇强制兑换，二管商号铺面囤积居奇，三管黑白勾结哄抬物价，矛头直指几个最大的官僚利益集团。而这就是蒋经国口口声声强调的不拍苍蝇只打老虎，必要时不惜人头落地。 摩拳擦掌，风风火火，蒋经国真的是想大干一番。为此他特意组建了多达20000青年参加的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，走上街头宣讲政策，稽查货物，凡有违抗政府命令的，不管是谁，一律查办。这一严办先吓怕了普通老百姓，大家只能乖乖地去兑换自家的金银外汇。数额有多少呢？咱们来看看蒋介石在密档当中的记录。余总裁任内，值金圆券实施之初，收兑黄金约184万两。这从民间搜刮上来的黄金可已经快赶上央行储备了。蒋经国尝到了甜头，压榨市井小民尚且如此，那要是再打击了几个大户呢，还得了？让我们来看一张难得一见的照片。1948年10月27日，蒋经国的第三个儿子蒋孝远出生在上海，此刻正是上海经济整顿的关键时期，蒋经国脸上的表情很有些喜事连连的意思，对吧？因为他刚刚打了一只大老虎。虽说金圆券是根本不得人心，但蒋经国雷厉风行地使出霹雳手段，倒还真是打击了若干重头人物。上任一个月不到，他已经拿下了64个人，里边有贪官污吏，也有豪商巨贾，比如棉纱大王、纸业大王、烟草大王什么。但就在这些人里，有的人其实是动不起的。他就是有证券太保之称的股票经纪人，时任中汇银行的经理杜维平。他在事先得知币制改革消息的情况下，通过内部交易炒作股票，大肆获利。这么看来的话，这个杜维平倒的确是该抓。可为什么会说这个杜维平连蒋经国都动不起？因为他和另一个人有关系。谁呢？青帮头目、流氓大亨杜月笙。 是杜月笙的二儿子，杜月笙岂能善罢甘休？电影《建国大业》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生动的描述。杜月笙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副督导员办公室，直面蒋经国理论：犬子违法，抓人可以，但小蒋先生是否也应做到一视同仁呢？现上海滩另有一家商号公然违抗政府训令，督导专员不管，恐怕难以服众吧。 事实扬子公司孔家 杜月笙的一句扬子公司孔家，都相当于是当面抽了蒋经国的大嘴，因为谁都知道扬子公司的老板是这个人，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，出了名的公子哥。而孔令侃的母亲宋霭龄 正是蒋经国的大姨妈。虽说跟孔令侃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得罪大姨妈的后果有多严重，蒋经国当然要掂量掂量。不过在上任之初，他就曾经夸下海口，宁使一家哭，不叫一路。那既然事情已经都摊到台面上了，到底要不要让孔家哭呢？蒋经国一咬牙一闭，疯。 吴月笙对阵蒋经国，背后更大的黑手是谁？打老虎彻底失败，经济全面崩盘，蒋介石最后还有什么招？档案继续为您揭秘。1948年10月7日，蒋经国的青年大队查封了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，这根本就是一家炒卖外汇、走私商品的最大关岛企业，同时更是上海滩最嚣张的囤积大户。一时间舆论哗然，这次是真的打到大老虎了。 蒋经国摆出一派大义灭亲的姿态，查封了扬子公司，赢得了不少叫好，有媒体甚至公开称呼他经济沙皇。但有句老话说得好啊，谁难受谁自己知道，这位督导员后面的日子越来越难过。首先发难的还是黑社会老大杜月笙，他公然在各大报章上制造舆论，小蒋先生果真是包公铁面，不过我儿子倒卖一些股票就被判了8个月，那这扬子公司的老板又该如何处置呢？ 抓呀。 实际上蒋经国既然敢查封扬子公司，他就已经准备好了，绝不能再让对手拿这种话来将他的军。这下真把孔令侃给吓着了，他连夜就跑到南京去找小姨妈。 这张照片是宋美龄与孔家子女的合影，最右边的那个就是孔令侃，宋美龄的心尖肉。 宋美龄特别疼爱孔令侃，不仅因为孔令侃是孔祥熙和宋霭龄的长子，同时宋美龄还有自己的小算盘，她和蒋介石没有子嗣。眼瞅着蒋经国和蒋纬国又都长大了，所以宋美龄必须要在娘家人的后代里培养自己日后的依靠，而孔令侃自然就是依靠的首选。 如今丈夫和前妻的儿子要抓自家大姐的儿子， 宋美龄当然要替孔令侃出头。她跟着外甥回到上海约见蒋经国，希望能把这事儿平了，可谁曾想两个年轻人话不投机，没说两句就谈崩了。现在两根金条放在这儿，你告诉我哪根是高尚的，哪根是龌龊的。孔令侃很愤怒，咱们都是一根线上的蚂蚱，你蒋家难道就干净吗？装什么两袖清风啊。蒋经国，你再敢动我的公司一下，我就向新闻界公布咱们两家和宋家在美国的资产，要死大家一块死。蒋经国也不是吓大的，他比孔令侃大6岁，能吃这套，两人竟然互相拍出了手枪。事情闹到这个份上，可就远远超出表兄弟闹别扭的范围。宋美龄急电蒋介石，上海出大事，速回。 当时蒋介石正在北平督战，怎奈后院起火，他只能把一切防务事宜托付给傅作义，然后就匆匆忙忙地走了。这事儿还搞得不明就里的傅作义老大不乐意的，一个劲儿埋怨说蒋先生真是不爱江山爱美人呐。 有关蒋氏父子的会面也存在着不同的版本，有的说蒋介石劈头盖脸的就训斥蒋经国，你在上海怎么搞的，打老虎打到自家人身上了。也有的版本说父子两人都沉默了好一阵子，最终蒋介石才语重心长地甩出来3个字， 和为贵。